真相。就这个就错论错，错才不能成理呀。第一下经文呢，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破关难尊者。是佛言，如心若在根尘之中，好，你那个心啊是在根尘当中，这就是不问事实真相。你阿难是这么说吗？你以为是在根尘当中吗？佛这个辩论呢，实在是巧妙极了，我们都不容易想得出来。那么佛是随口说出来，这慈心之体呀，为辅兼二，为补兼二。那么这是讲呢，他这个心呢是在中间，在根尘的中间。我们举这两个麦克风做例子，一个好比是根，一个好比是色，根尘呢，根跟尘，现在呢，现在当中。跟我咱讲的中间是这么个意思那么佛就问他了，你这个心在当中啊，心见不见他两个这是第一个大前提这个心啊，包括这边也包括这边，这是一种心情。另外一种心不见，他在当中独立的，跟他也有不相干，跟他也不相干，这么两种情形佛是举这两个大前提来问他。先若兼二者呀，是物体杂乱，物非体之，尘敌两离，云何为中？那么如果说兼二的时候呢，这个中没有。为什么说没有呢？先是是有知的，根尘是无知的。那个心要是兼他们呢，这个物体呀都乱了。为什么说乱了呢？无里面呢，无知里头啊，掺杂的有知。心本来是灵明觉知的，这个根尘掺杂进去无知，心里头有一部分是无知，根尘里头又掺杂一部分知，物体杂乱了。这是第一种情形，杂乱了，就混成一团了。那么我们事实不是如此，心之知跟根尘之无知是清清楚楚能够辨别的，并不混杂，这一条不能成立那么不能成立，好，它还是这个兼两边，不混杂，不混杂就底下这个像物非体之，尘敌两离，那没有中相，你说这两个中间没有为什么呢？他两个是无知，心是有知，有知跟无知啊是两离的，没有中。你找中相啊，了不可得。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破他这个中的观念，没有中啊。那么这是讲兼二当中啊，找不到中。不兼怎么样呢？不兼问题更大。我们晓得了，根与尘呢，它是个物体呀、 它是有形的有相的，不见我这个心在当中，与它不相干，与它也不相干。见而不成呢，非知不知。怎么说非知不知呢？知是心呐，不知是无啊，心不知无啊，无也不知心啊，心没有达到无吗？当然就不知无，心要知无，心是达到无才能知无啊，心要没有达到，他怎么会知呢？那么您现在这个心的时候，不附带任何的物体，即无起心。我们讲这个眼根外面色尘，心在这个当中，心在哪里？如果这个心见我们这个眼根，这就有知；见色尘就无知。两边都不见，拿什么做心？这不是空空洞洞的吗？啊，所以说皆无体性，中何为相？根本就没有中嘛，根本就无体相，哪里来的中？是故应知，当在中间无有是处啊！这是从见不能成理，不见也不能成理。两边都见不能成立，见一边也不能成立。两边都见是混乱的相，见一边的时候是对立的相。见眼根有知，见色尘无知，有知跟无知是对立，通通都不见，那就是知与不知都说不上，根本就没有体性。所以说无论你从哪一方面来讲，中都找不到啊，哪里有中啊？中间在什么地方？那么这个是相当不容易啊，六番的辩论，这个时候诸位要记住，佛还没有问阿难心是什么样的，没问呢，只问的心在哪里呀、啊？那么这个心在哪里，到底说的真心妄心呢？都不要问，真心也好，妄心也好，都找不到啊，真心也找不到，妄心也找不到啊。有没有呢？ 有， 确有真心，也确有妄心，在哪里找不到？给诸位说，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，啊，关系太大了。我们讲经题的时候，给诸位说过，这是大乘佛法主修行的最初方便，如果这个要搞不清楚，我们依什么修行？这就是经题里面的如来密因。所以首先要把真相搞清楚，作为我们的本修因。那 那么这个真相是什么呢？说实话，是宇宙人生的本体，大根大本啊。由此可知，就是大乘佛法跟小乘呢，确确实实不相同。小乘是以第六识起修的，第六识是迷啊，就是以什么呢？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心，以这个心来修的，所以不能开悟，不能见性。路子没有走错啊，很正确，可以能够修正阿罗汉果，不能见性。那就是什么呢？他这个因地心呢错了，大乘佛法了是以菩提心为因地心，菩提心里面的直心就是真心。那么七番破处啊，就是叫我们在这个里面悟真心是什么，是叫我们在这个里面觉悟的。如果我们说真正发了菩提心了，这个七段经文一看就了然了。假如我们在这个七段经文里面还是看不出来，看不懂，那么我们纵然说发菩提心，我们的菩提心是以第六识发的，不是真正的菩提心，是名字菩提心啊，又名无始啊。我们就是修六度万恨，修菩萨道，能不能成佛呢？能成。成个什么佛呢？藏教的佛。给诸位说，藏教佛也没有见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所依的心是实心，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关键太大太大了。所以古人说开智慧的楞严经啊，是很有道理。楞严经前面三卷半的文字就是辨别这个问题。真正是用许许多多的善巧方便，旁敲侧击，叫我们去悟到真心是什么。真心究竟在哪里？果真悟得了，用这个做本修因，才能够证得不生不灭的菩提涅槃之果。那个小乘人呢，就大大的不相同了。我们看最后的一段，第七段，我乃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昔见佛与大目犍连、须菩提、富罗那、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转法轮，常言觉知分别心性，既不在内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居无所在，一切无着，名之为心呢？这么无着，名为心佛呢？前面的六番呢， 都是执着有，这一番呢，这有讲不通呢，它执着空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是能不能叫做心呢？言辞当中啊，还是引用世尊的言教啊，做他自己说话的依据。这是处处啊引经据典的。那么他处处引用的世尊的言教，我们也处处看出来啊，阿难尊者的时候曲解了佛的意思，曲解的太多太多了，不是一处两处。那么这是实实在在讲呢，阿难把自己的意思附会在佛陀的教义上，这样的情形在今天给诸位说是大有人在啊。我们好心学佛，不可不留意啊！这个时代是思想大混乱的时代，邪说横行啊，发若魔墙啊！如果魔的力量要不强大，世界怎么会乱呢？所以我们修佛，尤其是刚入门的第一步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一般的众生多多少少都会有先入为主，有这个观念的，因此这个第一步我就太重要了。我们也曾经遇到许多的初学的同学，我们想学佛，最初入门呢，应该看哪些书？那么指点的这个人，给诸位说，要最高明的老师，那你这个一生呢？不会走错方向，这是起步。起步有了偏差了，那后来麻烦大了。真是所谓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啊！到后来就很难收拾了。起步非常非常重要啊！所以我们要是指点别人，要负绝对的责任。你要是把别人方向走错了，后来这个因果麻烦大了。古人所谓错下一个字的转语，多为五百世也乎身呐。真是不容易。那么如果有人问我们，我们初学佛应当看哪些书？才不会走错路。给诸位说，最好的一部书是《安思全书》。印光大师文钞，龙书净土文，这些可以说学佛入门呢最好的书籍，不可以走错路，稳稳当当。 但是这些书都是文言文，现在你看不行啊，这个我看不懂啊，要勉励他，看不懂多看。你像安世全书都是一段一段的小故事，不难，虽然是文言文，是很浅显的文言文，这些书都能看懂了，经典也就能看得懂，著书也就能看得懂。我们正好用这几本书的时候来学习文言文。印光大师是我们近代人，他的文章也是很浅显的文言文，我们要介绍这些书给那个初学的人，绝对不会错。所以这个指点人呢是相当不容易。那么这一段是引用佛语木莲尊者，须菩提尊者，富奴诺以及舍利弗尊者，这是世尊常随众里面的大弟子，共转法轮，这里说一个共字，这些大弟子们经常代佛说法，所以说是共转法轮。常言色知分别心性，这一句话就是指的第六识，指的是个分别心。第六识有觉知，有分别的功能。圆觉经里面称为六尘圆也，而佛在楞严经里面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虚妄相想。这也是前提是虚妄，并不是真实的。所以佛与这些大弟子们常常在讲经说法讨论到这个问题，这个第六意识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这些话呢正是说明第六意识的真实相。也是般若经里面所谓呀，三际求心，心不有啊，心不有处，妄缘空啊。可见的他这个说法的目的是叫我们悟如真空，真空不是妄空。真空不是无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确有这个事，但是没有体现。不但没有体现，连相状也找不到。从这一段经文里面，诸位如果要是懂得这个法则， 这个地方找心在哪里呀、啊？你晓得这个法则了，你再去找找你的受想行识，受上感受，我有乐的感受，我有苦的感受，我有烦恼的感受，你就找找看，你那个乐的感受，那个乐在哪里？你说在内，内里头哪一地方乐？你就去找找看。你说你烦恼了，你这个烦恼在哪里？是在内还是在外，还是在中间？你跟我难一样，也是找不到啊，起初都找不到啊。你不能说没有，确有其事。可是你要去找的话，你那些苦乐忧喜舍，起找不到，相找不到。再去找去，连作用也找不到。有没有这个事？哎，好像有这个事，若有若无啊。才能够悟入实相。我们这些凡夫实在是心太粗了，不肯去细细的去观察，糊里糊涂。这叫迷惑颠倒啊。可见的佛与弟子们说法，他确确实实是有所指，他是开悟众生的，而不可以死在眼下。死在眼下的是增长迷惑了，而不是开悟。那么我难在此地就是表现一个死在眼下，言语记住了，意思不懂，还把自己这个意思附会去，错误的这个见解附会在其中。人家说的时候，一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居无所在，这是其如实相的话，是叫您从这个方向去悟如啊。莫难错会的意思，一切无着啊，我也不执着了，什么都不执着了，这就是我的心吗？诸位也知道了，他一切都不执着了，他还执着个一切都不执着。他没有到真正一切都不执着啊，真正一切都不执着，那就开悟了。我难随着悟不了了，就是执着个一切都不执着的。所以他空空得了吗？没有空啊，空了就好了。他执着空啊，还是不空啊。前面六处是执着有，到这个地方来执着空，这个就是凡夫的病根，总是有执着。佛法给诸位说破执着的方法，我们要想在大乘佛法里面能够通达，能够开悟，要记住大乘佛法没有别，千经万论呢，就是一个扣它解不开，所以迷在这个里面。什么扣呢？就是执着。不执着就是佛菩萨，执着就是凡夫。不执着，一切法都通达了。执着的是学一样，这一样也不会；学一样，这一样会了，不会。你学这一样啊，一切都会了，你这个一样才是会的。你说我这一样会了，管另外一样不会。说实在话还是没有会呀、啊、我们讲会的时候那是勉强的，会了一点皮毛啊，不是真会了。那么佛法与世法所不相同的所在啊，就是佛法是重在破执啊， 啊。那么我们看佛的这个说法，你再把坛经打开来看看六祖的说法，六祖说跟佛说的没两样，怎么说的呢？完全从反面说的，你说有我就说无，你说无我就说有，你看前面六番我难知者有，佛都说无，到这个地方呢我难说无，佛说有。如果我们说到底是有还是无呢，那就愈迷愈深了。你要在这里觉悟，原来佛没有说法了，确实佛是没有说法，佛是破众生的执着而已啊，佛没说法。这就叫做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。因众生的分别执着而说的，众生要没有分别执着，佛就一句话都没得说。禅宗的所谓啊，口挂墙壁啊，口挂在墙壁上，一句话没得说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分别执着了，你要有分别执着，佛就有说。正如说有病才有药啊，那个没有病的人呢就没有药，没有病哪来药，药是治病，治病的时候他就叫做药，不治病的时候他不叫做药。病没有啊，药也没有了，所以药与病是对立的。希望诸位在这里体会到这个意思，我们就很有受用。再看底下这个经文，说佛告我难，如言觉知分别心性啊，具无在者，世间虚空，水陆飞行，诸所物相，名为一切。说如不着者，是为在为无呢？这就是对着阿难前面讲，他一切都不执着。那么佛呢，就先说明这个一切，然后再问他，你不执着的是什么？首先说你这个觉知分别心性是居无在者啊，都不在，不在一切上，不执着一切，不在一切上。佛就说了，世间呢是虚空，水陆飞行，诸所物相，全都包括了，那么这个叫做一切。这再问他了，如不着者是为在为无，你说是不着这个一切，为在为无是你那个，你不着当然有个心不执着嘛，那你那个心到底还是有还是没有的？这无则同于龟毛兔角，云何不着？你要说心根本没有，没有还谈个什么着与不着呢？龟毛，龟没有毛，兔也没有角，是根本没有啊！你的心要根本没有，你还着什么呢？你根本着与不着都谈不上了。有不执着，不着者不可名无啊！他说：“我不执着，不是当时你有一个东西不执着。既然有了，有就不能说是无啊。”无相则无啊，非无则相啊。这个意思说是，没有相呢，这个就是空的，就是无啊。如果你不是无啊，当然你有个相， 你那个心啊，一定是一个无相。相有则在，云何无着呢？你心里有个相，有个相就有一个所在，怎么能说没有无着呢？是故应知一切无着明觉之心啊，无有是处啊。你说一切都不执着，那个就是你的心啊，也讲不通啊。这个其凡可以说说尽，再也没有办法找到一处。其凡也是说绝了，严格的讲，众生所执着的就是两处，一个是有处，一个是空处。有处里面所执着的也只有三处，内外中间，其余的是根离，那反而是中间的意思。随所何处啊，也离不开啊内外的意思。读这个七段经文，要细细的去想想。像大经里面佛教给我们的微细开摩啊，我们心究竟在哪里？念到这个地方，要一天到晚想着我这个心究竟在哪里去找心呢？这就是禅宗里面参究的办法。有没有答案给诸师？没有答案。谁没有答案呢？提起来疑情，小疑则小悟，大疑则大悟啊！这叫做疑情啊！这个不是烦恼啊，不是贪嗔痴慢疑的那个疑，那个疑啊，是对于圣教啊怀疑不相信啊，跟这个地方所讲的疑啊不相同。这叫做疑情，确确实实是一个大问题。参不透，再看下面经文。参透了啊，到这里就圆满了，一部楞严经就讲完了，后面都不必说。后面的经文是对于参不透的人怎么办？再跟你说吧。啊，虽然再说还不是直截了当的说，还是拐弯抹角的叫你在里面去参去。为什么呢？参透了是自己，佛要说出来的还是释迦牟尼佛的，我们得不到受用。这就是佛说法的善巧方便。今天讲的是